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蔡胡营南路莲石东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三天没见了，想我了吗？昨天呢有点事情临时呢请思萌来代班了哈，当然我知道你们在那个家族群当中也纷纷来说腾兵好哈，谢谢你们的支持，也谢谢你们来支持代班的思萌。今天呢又是我坐在话筒前和你们一起来分享最棒的汽车音乐了。北京时间9:58，汽车音乐会，让我们2018年一起出发，一起继续相伴在路上。2019年就快来到了，今年只剩下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了。2019年用什么样的口号呢？你想好了吗？好了，官方微信平台随时欢迎你来 say hello， 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我们要做2019年计划了。2019年有什么大的梦想吗？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是吧？几个亿。好了，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在上周五获得啊珠宝的各位听友，还没有把你们的这个电话发过来的朋友，我已经给你们发信息了哈，请你们把电话回复过来，还没有回复的抓紧时间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就不再等你们哈，过期不候。好了，2018年让我们继续稳稳的在一起吧。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兵，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目前某厂商推出了新一代的自动驾驶技术，到底是什么呢？冬季汽车的保养知识，防静电你注意到了吗？秋季节假的自驾推荐，念湖你了解吗？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最近呢，某厂商呢将系统啊全新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装进了低价的主流汽车当中。这个新的系统呢可以自动刹车、自动转向、自动加速。不过，只有当公路上画有车道标志的时候，新系统才能减轻司机的负担。这个系统呢是未来无人驾驶的基石，只用两个按钮就能激活，非常的简单。当驾驶员按下按钮，如果前方有其他汽车，系统锁定这辆车。仪表盘上会显示汽车的图标，如果前方没有车辆，那么汽车图标只会是一个轮廓。当系统监测到车道标志，会显示方向盘的图标，系统会全面的运营起来。虽然这个系统利用摄像头系统和电子转向系统可以自动控制汽车，但是它只是辅助系统哦，用来帮助司机的。汽车行驶时，司机必须将手放在方向盘上，否则主人一切后果您自负，我可不管哈。反正警察来找的是你主人，又不是我，好吧？这个时候我还得把手搭在方向盘上，是吗？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5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四十名 Maroon 5 Christina Aguilera Moves Like Jagger。 第三十九名 张靓颖 Make It Big。 第三十八名 龙宽九段夜里。 第三十七名 陈奕迅吟游诗人。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怎么睡。 第三十六名 The Fat Rat Never Be Alon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Jagger 来自 Maroon 5 Christina，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十位。好了，继续攀升第三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总有些时候脑海失去了火花，让我停下步伐，不知怎么表达我的想法，要放大，不能在阳光下蒸发。勇敢去改变才是生命的密码，要以最好的姿态来跟世界对话，闯

待会儿再为你做详细的介绍吧。龙潭九段熟悉吗？听听夜里。这首歌曲，龙宽曾经写过一段文字，从十八岁木已成舟开始，黑夜并没有给他黑色的眼睛，而是给他长翅膀的心，纵使荆棘缠身也无法羁绊，笃定的颠沛流离让笼罩在缓和气氛下的感官，无法感知的世界也有了生生不息的跃动。龙宽九段的这首《夜里》，像每个幻想夜里一个很难得的男女二人组合，两个人都很有特色，但是共同点就是爱音乐。龙宽呢，更是十四岁的时候听了一张摇滚乐的专辑，奠定了成为音乐人的梦想。刚才不说了吗？有梦想就是好的，万一有一天实现了呢？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怎么睡，月光不敌雨水，数着绵羊都可以流眼泪，镜子里面是谁，是甘于冒险的玫瑰。把书本打开，翻到某一回，出走一回，

这次他不仅动员了250名人员参与演出，华仔说，除了代言广告外，自己有8年没有纯粹的为了发表一首新歌而拍摄音乐录像带了。再来关注陈小春 Stop Angry 巡回演唱会近日在内地启动。当地时间11月5号，陈小春邀请媒体到演唱会排练现场探班，和一众舞伴一起展示了歌曲《黄豆》和《别碰我的人》的舞蹈动作。陈小春笑称，这次巡演的主题 Stop Angry 灵感来自于儿子 Jasper， 也希望儿子这次能来自己的演唱会，不过还要看老婆应采儿的意思。据了解，陈小春 Stop Angry 巡回演唱会首站于11月10号在成都启动，随后将转战佛山、南京、武汉等地。最后再来关注，日前王子异受邀抵达西班牙毕尔巴鄂，亮相欧洲音乐大奖颁奖红毯，成为亚洲区唯一出席的歌手。当日王子异身着一身黑色镶边的西服，搭配白色球鞋，经典黑白对撞。除此之外，他还精心挑选了2条熊猫项链，异常吸引眼球。一条佩戴在脖子上，一条悬挂于腰间，优雅中透露一丝可爱的少年心性。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紫竹院路万泉河路四环到三环西直门北大街以上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北京时间9:34:3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在我们的官微上继续来刷存在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特别是欢迎新朋友，把你们的微信二维码也发到这里，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社群当中了，将近1000人的这个大社群哈。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适合自驾的好去处——念湖。念湖大家听说过吗？在云南哈，就是在黑锦特的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一汪清亮的湖水，只有候鸟才知道的人间秘境。这里宁静而优美的环境，每年都吸引着黑锦特还有斑头雁等等大批的候鸟到此来栖息过冬。这里没有五彩斑斓的红叶，只有湖面上起株飘零的树的倒影，没有喧嚣和烦恼，只有清晨如薄纱般的雾气缭绕，没有太多的游人还有商业信息，只有黄昏沉醉的夕阳和旷远的诗情画意。哎呀，好美！在这片宁静如丝的天地之间，静寂的山峦，深深的湖水，红色的土地，灵动的候鸟，展开了一幅宁静和谐的水墨画卷。这就是念湖，一个值得开车去寻找的天堂。推荐路线：飞抵昆明的长水机场，然后自驾到念湖，全程244公里，刚刚好啊！哎，是我开的最舒服的里程啊，244公里，怎么样？走起吧！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听听看这里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Kesha Da Young。 第34名 Fair 乐团千年之恋。 第33名许嵩河山大好。第32名 蔡健雅好想放假。 第31名周笔畅 Autumn Moon。 That time of year.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歌曲充满活力的歌哈，充满那样的张力力度，那你就想跟着他一起摇摆起来。那和合作的制作人把这首歌曲称作是老嬉皮式摇滚 ，Die Young 上了第45名，本周晋升到第35位，上升了10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飞儿乐坛的千年之恋故事，从一个岛国神秘的画面为起始。引领进入到爱情悠悠的伤感当中，跨越时空的交错，跨越美丽和哀愁，音乐荡气回肠。 注定的灯火，到过的沙漠，七色的国度不断飘逸，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将我卷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 是你在尽头等我。 是我将我卷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破寂寞，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 一个神秘的国度，一个神秘的传说，关于爱情的传说。谢谢飞儿乐团带来的《千年之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许嵩的《河山大好》，告诉你不要宅在家里，天这么好，叶子都红了，出来出来走走看吧，看看红叶呀。 只要天空中太多旧的推牌软，点了很久了，我知道也会散， 也会散。 此时太貌似把生活也走加快，也让人变得心动迟缓。妈，满足个什么所依然？地球累了，谁的都这样公转自转。看着单车依偎在想不断， 终点不明，沿途风景也好好看。 你可以引起期待，途中家园到来，抱着浪漫心态，或者就不散怀。摘过到河山，不必重要美观。 出去走走吧，今天大气透明度很好哈，虽然没有那么明媚的阳光，但是这个空气质量是优化。别做大懒虫，出去走走。怎么走啊？又没放假啊？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哒哒哒哒，轰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 街晒太阳，放假喽。 如果这铜板是反面，把咖啡喝完，我们快把车掉头开往沙滩，偶尔能偷跑真快乐。这天气太好，工作是 金阳好想放假，歌曲干净简约的创作风格，为当时好像有点走味的流行乐坛注入了一股久违的清流。穿越音乐底层的生命力惊艳乐坛，他的出现一如他的唱腔自然而不做作。上周第49名，本周上升到第32位，好想放假。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让比比周笔畅给我们带来一段惬意的时光吧，来分享这首 Autumn Moon 秋月。 I'm dreaming of a time of love, that time of year, when leaves have turned to yellow and red, the air is clear. Oh, let's gather around and celebrate love we have found. I dream mainly在月光下最美丽，I'm dreaming of a time of love, that time of year, when leaves have turned to yellow and red, the air is clear. Oh, let's gather

lost in the sound. Gotta crank the music loud. Baby, blow your speakers out. So hop in your ride, roll your windows down. 'Cause tonight's your night. Get lost in the sound. Gotta crank the music loud. Baby, blow your speakers out. Lost in the sound, gotta crank the music loud. Baby, blow your speakers out. So hop in your ride, roll your windows down. 'Cause tonight's your night. Get lost in the sound, gotta crank the music loud. Baby, blow your speakers out. Gotta crank the music loud. 来自偶像团体 Big Time Rush， 再来这首 Blow Your Speakers。啊，美国的同名电视剧出道哈，火力十足，全方位的优质偶像团体 Big Time Rush， 不仅拥有迷人的外形，还能歌善舞哈。流行啊、摇滚、节奏、蓝调、舞曲等等音乐曲风都不在话下，可以说近些年来抢攻了青少年的市场哈，把他们全都给吸引过去了。都来听我们的 Big Time Rush， Blow Your Speakers。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欢迎你去下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特别是在周五获奖的听众朋友，赶紧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今天我们将过时不候了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所有的爱车一族提个醒儿。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秋冬汽车保养的知识点，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静电。一般来说呢，汽车静电来源于纤维织物的摩擦，特别是化纤的产品更容易摩擦起电，因此在选择座套、坐垫还有脚垫等等用品的时候，最好使用真皮、毛料或者是纯棉制品。我那车座就不是这些的，所以总是觉得上面沾了好多的灰尘还有头发，真的让我难以忍受。对我这个天生有洁癖的人来说，那这简直是痛苦哈。所以你们在选的时候最好选用真皮的，哎，皮座椅就好很多哈，毛料的或者纯棉的。 再不行我选一深色的，油也看不见行吗？ 可以呀。我们都知道哈，车蜡也具有防静电的作用，当然不同种类的车蜡防静电的能力不一样，因此考虑的时候要使用专门防静电的车蜡。这车里面打的都是蜡，没有任何静电，不用害怕了。 如果你的车就像是蜡像馆里面的， 是吧？车蜡打多了，开玩笑哈。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

最后再来关注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将于11月30号在北京北展剧场拉开全球首演的序幕，在北京连演13场后，将赴陕西大剧院和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演出，成为2018年压轴的音乐剧大戏。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10点33分50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那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每到周二的时候，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都要一起来了解凹凸租车。来，有请凹凸租车。首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来自凹凸租车的北京运营经理杨光。 腾明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公关经理傅玉，你好。 腾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傅玉好久不见了 啊，是都有点生疏了。 但是你那好听的声音又响彻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上空哈。 谢谢腾老师， 大家觉得好，又回来了傅玉啊。今天呢，傅玉和阳光在这儿呢，要继续来给大家来介绍这个全新的共享出行方式哈，了解一个平台凹凸租车。好，凹凸租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介绍哈，二位谁来？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凹凸租车。凹凸租车是2014年由我们的那个创始人张文健先生和陈伟瑜女士率先将车共享的理念带入中国。2014年5月，凹凸租车正式上线，现在已经发展为那个中国共享租车行业第一。凹凸租车为出租双方建立了一个安全保障的信息平台，私家车车主通过共享闲置车辆获取额外收入，租客则以更亲近的价格租到心仪的车辆。那我们现在已经发展为中国共享租车品牌的那个领导品牌，市场份额已经超过80%。然后我们目前的业务是已经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60个城市，注册用户达1000万，注册车辆超过50万辆，车型是超过了10000款。 几个数字哈，现在有60个城市，用户超过1000万， 对， 车呢是有50万辆， 超过了50万辆 了，车型呢是超过10万， 是的。 这么一个惊人的数字哈，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初衷，我特别的佩服这两个人哈，他们的这个想法特别好，就是用最高效的方式将自己在某个时期使用频次很低的物品，用一定的回报共享出去。你想，等于就是资源的再利用嘛？ 是的， 你闲置浪费的这份资源，我们把它再利用起来，而且还给你带来一个经济的收益。多好的一件事儿啊，而且大家还可以共享哈。就上次说的，我说我那个想法是不是能实现啊，也是通过你们凹凸租车给我的提示哈。因为上次刘倩也说哈，是一个特别惊人，可能我们自己开车都没注意到的，就是你自己拥有这个车，即使每天你开车上下班，你的利用率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 是的， 大部分时间都放在那儿。 对，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调研数据，就显示咱们国内的这个私家车的闲置率是高达95%。 95%，太可怕了。 是的， 然后呢，就是我就有点财迷的心理哈，哎，能不能开车来上班？然后这台车呢，这一天就租出去，等我下班的时候，他再给我开回来。就是每天这种租的可能性，阳光上次说这可以实现哈。 对，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有很多我们的租客他就是在室内代步的。 对吧？ 对，是的。 傅玉，你别惊讶，我这个人就是财迷，你知道吗？ 就精打细算，太会过日子。 对，但我怎么以前没想到呢？谢谢凹凸租车给我提这个信儿哈。我们刚才注意到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预估哈，到2020年，中国将有7亿人因为交通和这个交通的问题和限行这个牌照的问题 是 出行困难。有这么多人的出行困难。 对，因为就是根据咱们这个中国公安部那个交管局的一个数据啊，截至到2018年6月，我们的私家车的保有量已经有1.8亿辆，但是机动车驾照持有人数高达3.96亿人，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车有本无车的这一组就达到了2亿。 然后而且这个数据未来还会大幅的增加。那么根据这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预测，十年后中国驾照持有人会高达10亿人。但是中国眼下的道路和相关基础设施对汽车保有量的最大容量仅有3亿。那么也就是说有车有本无车一族未来会达到7亿，这个数字也是非常的庞大。 好，我觉得奥斯车给我们带来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哈，是一种全新的出行方式。它不，在我眼中已经不光是一个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企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收益了，它是把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呀衣食住行全部都改变了，颠覆性的变化。你比如说就是有车一族，他可能长时间家里有一台僵尸车哈，长期在那放置着，那么可以怎么把它利用起来，包括像你每天用的这台车怎么能把它再次的资源再扩大化，利用再扩大化。还有呢就是一部分我有本但是我没车，我怎么办呢？我现在还每天打车吗？啊，我还去租车吗？用传统的这种租车的平台吗？我还得打辆车去到那个租赁公司，从那租辆车，还车的时候还回去，我再打辆车回家。 这一口气都不能把这个系统给介绍完，也是够麻烦的。 是啊，就是待会儿阳光给我们说的哈，我们奥拓租车的这个特别优质的服务。 对， 除了我们现在能想到的这种服务，还有很多很多延伸的服务，这是你们都想不到的。另外呢，我说了这个奥拓租车改变我们一种这个理念哈，除了我刚才说的可以改变你彻底改变你的这种出行方式，还能给你另外一种赚钱的方式。 对， 如果说你现在还走这个传统的这种租赁公司哈，还去打车去这个租这辆 车， 然后呢再去对，然后再打车还完车之后再打车回家，那你真的已经落伍了哈。如果你现在呢还是说我这牌子哈没什么用，我把这牌子租出去，还用这个上次刘健说这是违法的哈。 是的。 你还用这种方式，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咱们奥拓租车的保牌计划了。 对， 好，那傅玉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保牌计划。 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进行这个私家车共享的这个过程中，也发现在北京、广州、上海这种限牌的城市，有一些客户有这样一个有牌照，然后他暂时呢可能用不到这个牌照，那么怎么办呢？作为一个非常全面的共享这个平台，我们也就是推出了这样一个保牌计划。具体呢我们是现在是集中采购了一批现代悦动的2018款那么 1.6L 的那个自动的悦木版，厂价指导价是8.49万。那么我们现在是推出了一个保牌的产品，是全款投入79833元。您就是把牌照买到这样一个现代悦动以后，能够再放在我们的平台上出租，能够得到月租金2500元，3年后的租金的收益是90000元。然后3年后您可以选择二手车一次性退出，能够获得30000元，3年的净收益就是90000。加30000减去前期投入的79833元，那么您的收益就是40167元，年化的这个收益率是16%。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我们不要去采用那种不合法的行为了，把自己这个多的车牌租出去，不要租车牌，参加奥拓租车的保牌计划是绝对合理合法的， 非常安全， 非常安全，还能给您带来收益。 对。 好的，那刚才我说了哈，我们这个奥拓租车除了有这种满足我们出行的需求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增值服务哈。 是的， 特别好的服务，杨哥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我们奥拓租车呢，我们有自己的线下的千人的车管家的团队。我们车管家团队主要是做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像传统租车一样，就像刚才腾明老师说的，这个你租了车，你要打车去门店取车，然后你要还车，然后还到门店，你还要打车再回家，这个过程就非常非常的繁琐，而且很麻烦，占用了这个租客的时间很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呢是这样的，就是租客通过奥拓租车 APP 下单之后呢，只要您足不出户在家等待，我们会有专职的车管家到车主处取车，然后把车给您送过来。您还车呢，只要您想还到您想还的指定地点就可以了，也是由我们车管家从租客处拿车再还到车主处。而且我们车管家在取还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再对车况做一个基本的检测，首先要保证这车辆的安全，然后保证这车辆呢非常是干净的要送到租客的手里。另外呢，我们还是对我们车管家是有一个很大的要求，就是要准时送到租客的手里边。 哦，而且无论是这个北京的哪儿， 对， 比如说我们特别远，麻烦你给我送到这个延庆来， 行吗？ 可以 啊，这都可以啊， 对，可以。 好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那我还车的时候，这辆车我开着它出去玩了，很脏哈，然后呢，我也不用洗，直接扔给你们，还给你们， 对， 扔给你们， 对，您直接还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车管家会代为洗车的。 哦，太好了，那我这不好意思，我这车带。开始出去玩，然后刮蹭了一下，那真不好意思，我也直接还给你们就行了。 对，这个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这个很多车主和租客都会担心说，在租车期间如果出现了事故和这个违章怎么处理，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在租车期间呢，凹凸租车我们跟太平洋保险合作会有255万的租短期的一个责任险，就是这个责任险呢就包含了咱们租车期间的所有事故，也就是说租客如果在租车期间发生了刮蹭，你也不用担心，只要正常还车就可以了，我们凹凸租车会有理赔人员全程跟踪代办，不需要车主和租客去办理这些维修啊等等这些所有的后续的事宜。 哦，太好了。好，上次跟我们说了，除了有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增值服务，对于咱们来讲已经是最起码的服务了。 是的，我们还有很多更后续的一些特色的服务，因为我们是不只是希望介入到租车这个环节，我们是希望能够介入到关于车辆的所有的需求的服务我们都能够满足，包括我们的一些后市场维修保养、汽车美容等等这些，包括我们短期的代管、长租、托管，包括我们凹凸租车的 APP， 您打开就可以发现我们有一个社区，社区呢主要是连接了车主和租客，一些喜欢车的人可以在里面自由的去讨论关于你喜欢的某款车的一些心得，或者说你可以关于某台车某款车型做一些提问，我们都会有更多的车主和租客体验过或者是拥有这些车的人在里面去跟车主租客去跟您互动。 哦，就感觉大家像交朋友一样啊。 是的，我们就是一个社区。 啊，对，我就记得上次讲的那个例子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辆车，应该是越野车吧，车主特别喜欢改装车，他每次就拿租金回报他用在全部改装这辆车，让这辆车改装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确实， 然后再让那个租户再去体验。 是，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对，就作为他租车车主来讲，他觉得这个租金对于他来说呢可能没那么看重哈，他更愿意让这个车变成一种共享的一种全新的科技产品。 是的，就是 让租户好好的去体验车的这种奇妙的东西啊。 对，就是我有一个好东西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嗯，好，大家就是朋友了，钱算什么，交朋友是第一位的。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待会儿再来说说，了解一下阳光凹凸租车，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刚才说所有各车相关的，我们还有哪些特别的诱人的服务，还有关于凹凸租车我们怎么去下单，待会儿付一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好， 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歌曲，我们的平台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向阳光和富裕提出。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爱那无所顾忌的人，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是要有梦想，有梦敢去闯，全世界一张漂亮的章，一路过操场，我却先赖床，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撒野 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 放肆放肆，当坏小孩的模样， 推开 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 善良，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 自 TFBOYS 的《我们的时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奥拓租车。好了，如果有人真的想接触一下奥拓租车啊，想在奥拓租车下单，有什么样的方式吗？富裕， 参加这个保牌计划，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这个共享租车，有三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一个是微信关注奥拓租车服务号，然后第二个是可以下载我们奥拓租车的 APP 了解详情，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10100202报名参与。 好的，关于奥拓租车，大家想接触哈，除了这个汽车可以这个租赁，之外，还有哪些的增值服务？现在呢，杨光给我们介绍一下哈，特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奥拓 B 哈，怎么回事？ 好，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大家注册奥拓租车，尤其是成为车主认证之后，我们会赠送一定数量的奥拓 B， 就这持有这些奥拓 B 呢，就可以在奥拓商城，然后只花少量的钱，再加部分的奥拓 B。购买我们的一些汽车类的保养、美容，还有一些零配件啊，包括汽车用品的这个服务。最重点的是，我们的汽车保养和美容呢，我们全部都是可以全程取还车的。也就是说，正常的这个传统保养呢，您需要提前向店里预约，预约完成之后呢，您还要自己把车送到店里，而且还要等待，这个过程呢可能就要最少要半天的时间呢。在奥拓租车完全不需要了，您只要在下单奥拓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保养服务之后呢，我们会有专门的车管家到您家里去取车，您只需要把钥匙交给我们车管家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保养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全程视频直播的，这样的话呢，车主可以是完全放心的。保养完成之后呢，我们的车管家会将车洗干净，而且我们会有一个20项的免费检测，全部完成之后会把车还到您车主的手里边。 好的，这个奥拓 B 我们首次注册奥拓 B 是多少？ 是这样的，我们注册是有300的奥拓 B， 然后认证呢是有1000的奥拓 B。 认证之后就1000，1000几。